你好，我是盛年敏，欢迎你的加入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，我会和你一起深入学习网络编程。网络编程是一个高度重视实战的内容模块。工作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在近距离的与它进行打交道。我博士毕业于中科大，毕业之后就加入了 IBM。在 IBM 从事 WebSphere 应用服务器、PaaS 平台 Bluemix 等系统的开发工作。后来又在大众点评担任云平台首席架构师，推动了以 Docker 为核心的私有云的建设和落地。现在我在蚂蚁金服专注于云计算的架构和开发等方面的事情。正是这些的工作经历让我对网络编程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。2000年初我就开始使用网络编程框架 ACE、COBA 等技术从事电信网管系统的开发，后来又开始接触 ICE 写分布式控制系统，再之后转向 Java， 使用 JDK 从事 Web Service 和应用服务器的网络开发和研究，使用 Nite 从事 Java 高性能网络编程的开发。作为一个网络程序设计和开发的老兵，我目前继续在云计算领域深度耕耘，更是少不了和各种网络设计和开发打交道。得益于这么多年的深耕，在工作过程当中我也接触了不少同学，面试过很多候选人。令我惊讶的是，很多工作很久的同学对网络协议和网络编程一知半解，仅仅停留在一个很粗浅的水平。那事实上，无论是在面试中还是在工作当中，掌握网络编程领域的知识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功，这在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今天更是如此。如果我问你一些关于网络编程方面的问题，你会怎样回答呢？大家经常说的四层、七层分别指的是什么？TCP 三次握手是什么？ Time wait 是怎么发生的？ Close wait 又是什么状态？ Linux 下的 EPO 解决的是什么问题？如何使用 EPO 写出高性能的网络程序？什么是网络事件驱动模型？ React 模式又是什么呢？这些问题看似简单，但想做到完全理解可并不容易。很多人可能停留在是这样的状态，对于为什么缺乏深入和了解。我在学网络编程的时候也面临着这种窘境，我发现很多情况下我们都希望尽可能详尽地学习网络编程，面面俱到，但奈何头绪太多，对于初学者来说很容易深陷其中，钻牛角尖，也就难以去理清脉络了。这样导致的后果就是过分关注知识点本身，片面地斩断了他们与实际工作的联系，比如流量控制和拥塞控制这一部分的内容。我记得我在学习这部分知识的时候，纯粹是把这些当作考试的知识点来学习，很难将书本的知识和实际经验，尤其是和代码结合起来进行理解。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些算法？他们究竟解决了哪些问题？这些问题搞不懂，看似无伤大雅，其实已经或多或少的和实际工作产生了断层。流量控制和拥塞控制只是网络编程一小部分的内容，进程、线程、多路复用、异步 IO 这些概念一摆出来，又会让人一头雾水，从哪里学，怎么学？很多人在理论部分折了戟，干脆跑向另一个极端，转而去学习框架，快速上手。那事实上，理论是基石，框架则是站在一个更为抽象的角度来看待网络编程问题。框架的产生或是为了实现跨平台支持，或是为了屏蔽网络编程的细节，让开发更为方便。没有理论为底，框架也只是空中楼阁，那直接学习框架反而会更加摸不着头脑，对网络编程也很难有实打实的收获。那么你可能会问，理论学不懂，框架又不行，到底应该怎么学呢？事实上，我认为学习高性能网络编程，掌握两个核心要点就可以了。第一，就是理解网络协议，从而和操作系统内核配合，感知各种网络 IO 事件。第二，就是学会使用线程处理并发，抓住这两个核心问题，也就抓住了高性能网络编程的七寸。我会从实践出发，单刀直入地展开，从问题的角度对这些看似枯燥的知识点进行阐述。我会跟你一起在专栏里研究某个理论或者算法，看看它提出来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，又解决了哪些问题。我还会和代码进行关联，和实验进行关联，循序渐进地引出这个理论或者算法的实际意义。我会从最简单的网络套接字开始，一步步带你写出健硕的高性能网络程序。在这个过程里，我会尽我所能，将自己在这个领域当中多年的体会和专栏内容融为一体， 帮助你理解协议、API 和代码。在专栏里，我们会重点展开对 Linux 网络编程的学习。原因也很简单，目前 Linux 系统已成为互联网数据中心的标配，再加上基于 Linux 的移动开发平台安卓的迅速崛起， Linux 的重要性愈发明显。对有志于学习网络编程的你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。在我看来，要学好网络编程需要达到以下三个层次。第一个层次，充分理解 TCP/IP 网络模型和协议。在这方面，仅仅做到理论上的理解是远远不够的。在基础篇中，我们会梳理 TCP/IP 模型和网络函数接口之间的联系，并通过实例展开对套接字、套接字缓冲区、拥塞控制、数据包和数据流、本地套接字等的讨论，给你一个全面而具体的知识体系。第二个层次，结合对协议的理解，增强对各种异常情况的优雅处理能力，比如对 TCP 数据流的处理、半关闭的连接、 TCP 连接有效性的侦测、处理各种异常情况等等。那这些问题决定了程序的健壮性，有关这一部分的内容我们将在提升篇详细展开。第三个层次，写出可以支持大规模高并发的网络处理程序。在这个阶段，我将带你一起深入研究 C10K 问题，引入进程、线程、多路复用、非阻塞、异步、事件驱动等现代高性能网络编程所需要的技术。我们将在性能篇深入讨论这些技术，并在实战篇结合实例，一步步教你如何写出高性能的网络程序。不闻不若闻之，闻之不若见之，见之不若知之，知之不若行之。几千年前荀子的这段话告诉了我们学习计算机编程技术的最佳方法，我想用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了。所以无论是哪个层次，都需要你和我一起坚持下去。你可以对专栏里的代码进行修改和调试，从而增强你对网络编程的理解。最后，请你留言说一说自己的情况，你在什么岗位工作几年了呢？在日常工作当中怎么使用网络编程的？开张盛听，期待跟你碰撞出更多精彩想法。感谢你对我的信任，我一定会竭尽所能助你成功。